我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空中取悦。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奚孝伯逝世95周年纪念演出折子戏专场的实况录音。 做工，杨延辉由西派再传弟子张建峰扮演，他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电视台全国优秀京剧演员电视大奖赛中荣获了金奖。与他合作扮演铁镜公主的是张君秋先生的高徒张派传人马中岳，下面就请您欣赏他们二位合作演出的做工。 汉复会15年，燕国衡阳过一天，高堂老母难得见，三不叫人泪连连。本宫次郎颜辉，山后次州人士，不会基业，老母涉世太监，所生我弟兄其难，只因15年前沙滩复会，本宫北寝，多蒙太后不沾，反向公职匹配，转来一事无塞，是才萧范报道，萧天锁 在九龙分会摆下天门大阵，送往御家亲臣鲁体挂帅，问天老娘加压粮草来塞城雁门关口，我有意会送银见母一面，怎奈关禁阻隔，查迟难以飞过，思想起来好不伤感。人言， 大德谢腾火，是啊。 的古顿山，是啊大的杨家两栋的靠金山，是啊大的中儿郎滚下茫然，我背起带领起放了驼此难，将养儿子和母女匹配两元，叫天父在天门两下里对干，我的娘下粮草来到北番，我有心我一起看了母一年，分在母身在翻远的天间，死到母死的门把战了场同端，将老娘将得儿泪洒在胸前，眼睁睁高堂母啊，难得 亲坐。 坐着。 给驸马爷请安。 罢了。 我说驸马，自从您来到我国，一时五载，朝光暮了。这几天你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吗？ 本宫无有心事，公主莫要多疑。 哟，你说你没有心事，你瞧，你的眼泪呀，还没擦干呢。 这宫 现擦也来不及了。 本宫心事倒有，满是是公主。就是待落神仙也难以猜破。 慢说是你的心事，就是我母后的国事，咱家不猜便罢。 若猜你， 猜他个八九。 哦，今日闲暇，就请公主猜上一猜。 好，那么我就猜一猜，丫头。 头一猜， 猜着了， 猜错了， 又怎么会猜错了呢？ 姜太后乃一国之主，满是物有怠慢，松有怠慢，还能怎样啊？ 可也是啊，想我母后乃是一国之主，慢说没什么怠慢，就是有些个怠慢，你还能够怎么样吗？ 是啊， 这么说不是的， 不是的。 哦，是 相亲相爱，将什么冷落而死，不是的。 这么一说又不是的， 不是的。 哦，是了。 这皇宫内院美景非常，那青楼楚馆也能比得。 可也是啊，像这皇宫内院美景非常，那青楼楚馆还能比得了这皇宫内院吗？ 是啊， 这么一说又不是 的。不是的。 哦，是了。 向本宫乃本亲之人，多蒙太后普沾，凡相公之匹配，况且又生下了小阿哥，你将什么包皮把蔺相别谈，你持此言岂不欺杀、哎、本宫？ 真有巧啊、我们这儿刚说了一句不要紧的话你就哭了，猜错了我再另猜呀、啊、 猜不出就不用猜了， 哎，这倒难猜了。 太婆不能与本宫所知也是枉然， 你说出来大小也能替你拿个主意。 公知啊，我才难你才翻千里云远一点天，公子对千里之远成功方成投真了一年，本是 这倒巧了，番邦的女子就是不会明事 啊，番邦的女子连事都不会明， 可不是吗？ 好，待本宫教导于你呀、啊、 这倒得学学。 将身跪在尘埃，口称皇天在上，三帮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施了真情实话，我若走漏消息半点，日后身长寸断。 就是这个， 嗯， 我会了，跪在这儿上，口称皇天在上，三帮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说了真情实话，我若走漏消息半点，到后来是怎么长啊怎么短呢、啊、 要你把忠心对天一表。 得了，你当我真不会明示呢，你抱着阿哥带咱家明示啊。本宫当真心慕名一模 哟，这满朝的文武谁不知道您是布衣驸马呀？ 啊，飞也 飞也啊，怎么着来到我国一十五载，连个真名实姓都没有，今儿个你说了实话便罢，如若不然奏之母后， 不见 不见不见不见 娘我刁干我的娘，家粮草来到可饭我有心，会从云看一面尘埃，我现在饭不能过关。俺公子不输，俺我有领先怎么管？ 有心咱比心，比心俺比一一一都不会。 公子请我的心起点，无负天意，必可还。 终于你祝福愿意，也是你的能够管。 公子只管放大了胆，快马加鞭你也还。 人才小聪明，只愿别再听。 换我又谈梦啊，不还船。 怎么样啊？ 罢，黄沙在肩，是公。 一个演出剧目《上天台》，刘秀由王小婵扮演。王小婵是奚孝伯先生的高徒张荣培先生的学生，现在河北省京剧院担任领衔主演。下面就请大家欣赏他和著名花脸演员陈真志合作演出的《上天台》。 就听得殿坐下大方悲伤 you 说才 十几兄是何风千百何 好汉是好汉， 是好汉虽为父，汉我天哪家 洪文 凡事无罪， 太师也有一行大罪， 他又何罪？ 他府门前私设三尺禁地，文官下轿，武将临安，万岁可曾降旨？ 寡人未曾降旨。 万岁即位降职，似这等臣子，斩者无愧。 好可斩者无愧。 忙坏了。 姚皇兄，殿却帮的何人？ 你此姚刚。 哦呀。我要帮怀姑的小爱亲内侍，快快送帮。 谢万岁不斩之恩， 非是孤王不斩于你。向你发配湖北万斯城，福报殿下刘庄，父子无门离别，下殿去吧。啊， 请万岁。you

去了幺八林，好似钢刀刺我心，儿子在一把龙天的兵，高知还乡归故分林， 臣邀起儿子见驾，吾皇万岁。 姚皇兄为何去而复转？ 非是老臣去而复转，老臣年迈不能再朝奉君，臣要告知还乡。 皇兄要告知还乡，叫寡人怎能舍得？ 万岁舍不得老臣，老臣也能舍得万岁。要臣奉君，必须一臣一见。 哪一见？ 万岁必须下一宵百日。 哎呀呀，满是下一宵百日，就是周年办斋，有待何方内事？ 有 探去姚皇兄。 谢万岁。 皇兄休得呀，告知归你本是啊，请天去 臣朝夕听分明小爱卿与太师结上仇恨，不该把太师爷见替父门，因那刺上发虎豹别他亲戚后娘七匹石射他回那金大宫门去，也曾把脸色坦诚要不翻盘，盘不斩要在里面过标明，不念了你老伯母善良死了心，念了你小三爷，该三爷，小三爷，该三爷，小三爷，该三十，小三十，该三可，小三可，该要三分，三爷，三爷，三十，三十。三颗三分永不再小宝体乾坤啊，不念了你三颗四八二四三一，不念了你失落的一二四八里，故念那你有年间东堂西辞南征破战，昼夜伤寒马不停的蹄，到日今那耳目昏花亮，心苍苍情欢时中啊心更沉，不念那你是一个开国的老臣，此一番进宫去定金赔罪，你把那好言奉敬，我娘娘降下罪有故担承，是才而见 亲戚们寡人一那顿，寡人家爱子我不听谗言，岂敢破那开国的老臣，那不是有道的民，那君臣们好一比那不弱的情分，我叫一声姚皇兄，姚四皇，半家亡我的爱情，你哪里小流泪，见了门神放大了胆，一步一步碎进了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奚孝伯逝世95周年纪念演出折子戏专场的实况录音，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